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博览会正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展览内容涵盖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用创新设计为美好生活添色。请听报道。 设计博览会上的很多展品都突破了艺术、科技、创意等层面的界限，既实用又很有新意。比如说陶瓷音箱可以解决低音音质的稳定性， 造型上面它就规避了一些可以把低音做到又能够很震撼的感受到低音，但是它又不会让你觉得很厚重很沉闷的感觉。 在实用的同时，设计也可以很酷炫，不用拉幕布放投影，电扇就能当屏幕放视频。在现场，一个立着的架子上排列着16个电扇，电扇转起来后，观众就可以看到动态的广告画面。工作人员介绍，这就是全息炫屏。 风扇高速旋转，速度每秒大概30多40转，上面会有 LED 的灯珠，靠灯珠的高速旋转来成像的。视频内容放进去，直接就播放了，给人感觉是镂空感、悬浮感。 今年的设计博览会为公众带来了历届设计周规模最为集中的体验式设计系列展览，包括5个主题展和1个平行特邀展，将展出到9月25号。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玉东表示， 手工艺设计主要关注非遗和咱们当代设计、当代产业商业的融合，最新的工业设计的部分我们叫做新物种展览。另外，设计中国北京特别的邀请展也带来了全球今年新的家居产品。另外呢，我们还邀请了以亚洲为主的国际时尚精品，包括个人形象设计部分的展览。所以呢，6个展览能够满足各方面观众和专业人士的需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下周一是中秋节，虽然博物馆有周一闭馆的传统，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多家热门场馆打破习惯，周一照常开门迎客，节日期间正常开放。北京地区博物馆也在中秋期间策划推出了共计20项特色展览或相关活动。作为全北京唯一一个开在古建当中的图书馆，位于左安门的北京外城东南角楼角楼图书馆特别为中秋节假期准备了6大传统民俗活动，包括制作冰皮月饼、用补绣技法亲手绣一幅嫦娥奔月、扎个应景的中秋花灯等等，邀请市民一起边听边看边动手。位于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的明清家具馆1期展厅已经向公众开放，展出清代家具300多件。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介绍，目前故宫除了家具，还有书板、五倍、仪仗、古建构件等多类文物，将采用类似的仓储式陈列方式，缓解库存压力的同时，也给库存文物更多亮相的机会。第6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正在举行，今年品牌节引入了故宫文化主题文创展，这也是王府井首次和故宫合作，让王府井商业街不仅与故宫有地缘上的关系，更有传统文化的互通。记者从华北空管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首都机场进出港航班架次预计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3%。 据统计，双节期间国内旅游热度高于国际，其中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最热门的目的地为上海、成都和三亚。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持续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仍然有3到4级的偏北风，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在周六下午2点到3点，北京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是周六版的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诵读小站在昨天下午3点的时候，在北京韩芬楼书店举办了一场别样的诵读沙龙活动。我们以诗意中秋为主题，邀请了文化学者、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和热心听众一起用诵读的方式感悟别样中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在昨天活动当中的精彩内容。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韩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节是一个富有人情味儿、富有诗情画意的节日。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在中秋时节写下动人诗篇，表达对明月的赞赏和对故乡、对亲人、对朋友无尽的眷恋和思念。所以当我们面对一轮圆月的时候，脑海当中也会出现几句应景的诗歌。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篇章《望月》。提到有关中秋的诗词，流传最广泛的当属宋朝诗人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好声音主持人，来自北京文艺广播空中校龄戏迷乐的主持人尚远，为我们朗诵这首经典诗歌。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作品是宋代大文豪苏轼在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在密州，也就是现在山东省诸城市，在这里所作的。这首词以月起兴，和他的弟弟苏辙七年未见之情作为基础，围绕中秋明月展开了想象和思考，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纳入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追寻之中，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又表现了作者热爱生活和积极向上的乐观的精神。王国维《人间词话》当中说，东坡之《水调歌头》则助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长调论也。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以说是对家人对朋友最美好的祝愿。那每次看到月亮的时候，特别是在8月15中秋节看到月亮，我相信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很多很多的画面。我们可能会想到天上广寒宫、玉兔、嫦娥等等，其实这些故事都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那这些中秋节的传说是从何而来？咱们中秋节又是什么时候被定为了华夏民族的传统节日？那其实这些呢，有很多的疑问，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说法。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请来了一位专家，著名的等等。其实这些故事都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那这些中秋节的传说是从何而来？咱们中秋节又是什么时候被定为了华夏民族的传统节日？那其实这些呢，有很多的疑问，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说法。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请来了一位专家，著名的文化学者崔岱元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中秋的由来。 其实中秋节来历就是秋分，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他自然崇拜，是吧？崇拜什么呀？天地日月。什么时候祭天呀？就是冬至的这天祭天。那么到了热天，有一天哎，古人就发现那地下这根杆到中午的时候怎么着，这影子最长，是不是？过了这天的那影子一天一天一天就变短了。夏至这天不好，因为过了这天一天一天走向黑暗，所以在这天祭地，天是高的，地是低的，所以祭地，到哪儿地坛。那么古人呢就又发现这一年里头啊还有这么两天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白天跟黑天一样长，一天叫什么呀？春分，一天叫秋分。春分的这天到日坛祭日，秋分的这天到月坛公园阜成门外祭月。那么中秋节其实它的历史并不是很悠久，它到什么才有的？到唐朝。唐朝经济非常发达，哎，人们呢不管是物质生活还是文化生活水平都极高，是吧？所以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所以呢唐朝这诗人呢，是吧，生活也好，就是在到了这个8月15这天晚上，哎呦看月亮，哎呦真美真凉快，小风一吹月亮挺亮，写诗吧。所以在《全唐诗》里头有111首是写月亮的。所以唐朝的时候就开始有中秋节了，但是唐朝的时候中秋节只是赏月，它既不祭月，祭祀跟拜不是一回事，也不拜月。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就又发展了，世俗化，生活水平特别高，是吧？你们看那《东京梦华录》里写的，专门有一篇叫中秋，哎，中秋节就这个时候吧，其实还没到晚上呢，那街边酒楼的那座位就全定出去了，干嘛呀？挨那儿看月亮，饮酒赋诗啊，是吧？哎，然后卖酒的早就都卖光了。所以刚才咱们上元老师读的那个《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全宋词里头有210首写中秋节的。8月15的月亮从天文学上来讲并不比别的时间圆，它8月15的月亮并不比9月15、比7月15、比6月15圆，它都是那么圆的啊，或者都是那么不圆。为什么你感觉圆了呢？因为8月15啊天气干燥，是气象学造成的，给人的感觉哟，月亮又亮又圆。那么到了宋代其实还是赏月，依然不拜月。到了明朝初年才有了这种拜月的习俗。为什么呢？到了明朝初年，经过常年的战乱，是吧，经过元末常年的战乱，人们呢就特别注重这个 家庭生活，哎，希望团圆，哎，希望幸福。那么一看月亮是圆的，中国人嘛讲究谐音嘛，是吧？月亮是圆的，哎，那么人要团圆啊，柿子你看叫柿子，所以叫事事如意。所以呢，到了明朝，中秋节的内涵就变成团圆，变成阖家团圆了。那么到了明朝，开始有拜月的习俗。拜月是家庭的，不是属于国家的，祭月才是国家的呢。啊，天子祭月，拜月是老百姓的。而且根据北京的习俗，拜月只能是女人和孩子。老百姓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至于说嫦娥、什么吴刚啊，那都是后来的。所以中秋节的来历是从秋分它的拜月，然后到了唐宋的赏月，再到了明朝的拜月，是这么一个过程。 嫦娥、玉兔其实都是传说，不过这些传说也成为诗人笔下的创作素材。接下来再次有请尚远为我们朗读李白的诗歌《古朗月行》。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不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坐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切安。因尽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期如何，凄怆摧心肝。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诗。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而这首诗就是典型的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刚才您听到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这四句诗，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有桂树，有白兔。当月亮出生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然后又逐渐见到了仙人和桂树的全形，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应该说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 那在你的朗诵当中呢，也仿佛这样的一幅画面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刚注意到就是有一个白玉盘，小时不识月，呼作我们可能就说白玉盘，您是呼作博玉盘，这样的一个发音。 对，这个用了一点这个入声的发音，这样读起来好像这个从音乐上更加有骨感一点啊， 更有古人的韵味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呢要请崔丹云老师跟我们分享中秋节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习俗，吃月饼是从何而来的呢？接下来我们也请崔老师跟我们讲一讲。 好，继续给大家分享月饼。是这样啊，就是有人说呀，说你看这中国人啊没劲，为什么呀？中国人过节就知道吃，是吧？是这样，他说对了。什么叫节呢？节是祭祀的日子，中国传统的节日都是来源于祭祀，祭祀祖先，祭祀神灵。那么祭祀的时候要摆贡品，摆的贡品中国人摆的都是食物食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这个月饼这传说啊，这传说啊，说是朱元璋发明的。为什么呢？说是这个啊，这当时啊元朝末年，朱元璋啊要这个领兵造反，又怕自己这人手不够啊，那怎么办呢？就让天下的豪杰一块儿，咱们约个时间，是吧？哪天一块儿动手。你想那会儿又没微信，没朋友圈，连手表都没有，怎么办啊？得 得约一个大伙儿都能够知道的一时候啊，八月十五晚上啊，月圆之夜，这事好定是吧？月圆之夜，不管你在哪儿，你在山西，你在河北，都能看得见。哎，那怎么知道呢？这事儿怎么传出去啊？写一小纸条，八月十五月圆之夜，大伙儿一块动手，怎么传呀？那这么传递那不行啊，是吧？哎，早让那官府给抓了，写一小纸条，拿糖包了，搁到饼里头烤。你想那会儿人他穷啊，家里头没什么吃的，发一块饼，那赶紧当宝贝上拿走，回到家一掰开了，一看找着那没人的地方，掰开，哟，还有纸条呢。一文之夜是吧？动手，哎，就这么着。最后呢，还真就造反成功了。后来呢，他当了皇上之后呢，就感念这月饼的这个恩德，这么着呢，就八月十五的时候一定要供上月饼。但这就是一传说啊，月饼这种食品确实是明朝初年才有的，明朝以前没有月饼。为什么？首先说月饼干嘛用的？刚才咱们讲明朝的时候才有拜月吗？拜月的时候得摆贡品呢，摆的贡品是这月饼。顺便咱讲讲拜月啊，拜月的规矩啊。按照老北京的规矩，首先拜月不是拜天上的月亮。你看现在很多各地啊说，哎呦，中秋节了，咱恢复传统文化怎么办呢？大伙穿上汉服，然后呢，对上月亮那鞠躬排着队啊，男同学女同学一块儿，这事儿根据传统文化就不对。为什么呢？第一，这拜月只能是女同学的事儿，男同学不能参与。第二，拜月拜的不是天上的月亮，那月亮是赏的，拜的是一张月光码，就是一张纸，那纸上画的叫太阴真君，也可以画嫦娥，是这样。然后这个东西要焚，要烧的，它才能够上天的。那么这个东西前头摆什么呢？摆月饼，是祭祀的贡品，所以月饼它是礼器。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上供的东西，中国凡是上供的东西你记住了，全不能扔，分给家里人吃啊，分给亲戚朋友吃。所以呢就有了送月饼的习俗，月饼从一开始就是应该送的，哎，应该送给亲戚朋友。再有说月饼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是五仁的呢？好像前些日子对这五仁月饼颇多诟病是吧？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月饼啊它就应该是五仁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小粮仓。中秋节又是一个丰收节，在很多地方中秋节是庆丰收的，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里中秋节是一个最快乐的节日，因为中秋时节各种粮食水果都丰收了，丰收了以后中国又是一个仓储文明的社会，收下来的东西都搁在自己家的粮仓里。咱们中国人不说五谷杂粮吗？所以月饼里头是五仁馅的，代表五谷杂粮。月饼长什么样啊？外头是草的，小麦就是草，草编的，里头呢各家各户啊，这个生活水平不一样，种的庄稼不一样，所以呢馅不一样，所以月饼有各种馅。但月饼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小粮仓，它是在中秋之夜摆上一个小粮仓，期盼丰收，是这么个意思。中秋节团圆饭上吃的不是月饼，中秋节团圆饭上吃的那个东西叫团圆饼。什么是团圆饼呢？它是蒸的，就是一大蒸饼，一层白面皮，一层豆沙馅，里头搁上什么呀，核桃仁啊，瓜子仁啊，松子仁啊，果仁啊，就这样。然后一层白面饼，一层豆沙馅，大伙都吃过那个大蒸饼吧，一层一层的跟枣饼似的，然后落一大蒸饼，上头呢再撒上青丝红丝大枣什么的。吃的时候怎么吃啊？跟吃蛋糕似的，切成一圆一圆的。你们家有几口人，切多少圆？说如果谁没回家那怎么办啊？给他留一圆。这个团圆饼是不能送人的，因为你只有跟自己家人团圆，团圆饼是不能是送人的。团圆饼必须热着吃，为什么？它代表蒸蒸日上，它是蒸的，中国人讲谐音嘛。所以团圆饼你看，第一家里人吃的，月饼呢是送人的，团圆饼吃热的，月饼吃凉的，是这么个区别。 八月十五的圆月象征着团圆，中秋节也被称为团圆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寄望，那些不能归家团圆的游子们更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思乡。路是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在思乡的篇章当中，我首先为大家朗诵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散文《月是故乡明》。 月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六版的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诵读小站中秋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活动集锦。在节目上半段，我们进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篇章，思乡。望月思乡，有的时候一只小小的蟋蟀也能传递一份乡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参与这次活动的热心听众知玉思在现场朗诵的就是那只蟋蟀。 就是那一只蟋蟀，作者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翅想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风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剩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银河。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这位热心听众知遇思在现场动情地朗诵了流沙河的《就是那只蟋蟀》，也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诵读小站也希望能够给广大热爱朗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个学习和展示自我的机会，希望大家经常的关注节目。那参与活动呢，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个篇章，我们的中秋。有请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为我们分享老北京人过中秋的习俗。 实际上就正如大家想的啊，中秋节最重要的内容是吃，是吧？哎，首先呢是吃什么？首先还真不是吃月饼，首先是吃水果，啊，因为中秋节啊是一个水果特别丰富的一个时节，是吧？特别在北京，北京呢这个地儿啊四季分明，只有在中秋前后水果最多，是吧？你像这个葡萄下来了。啊，北京人喜欢吃什么呀？玫瑰香的，啊，吃起来得有那个玫瑰的味道，啊，桃子，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另外呢，还有吃什么呢？你比如螃蟹下来了，是吧？哎，这个时候呢叫什么呀？秋风响，蟹着痒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吃螃蟹了。再有呢是什么呢？一般人可能未必知道，柚子，就是那大柚子，南方人实行吃柚子，哎，特别到了福建，为什么中秋节要讲究吃柚子呢？柚子，柚子拿福建话念是游子的意思，游子它代表游子归来。还有藕，藕这个季节就下来了，哎，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北京这地方啊出白莲藕，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藕南方跟北方不一样的。北京的藕有几个特点，第一脆的，是吧？一掰嘎巴就断，是脆的啊，就跟北京人似的利落。北京的藕适合干嘛呀？拌着吃，是吧？哎，凉拌盖儿糖，搁点砂糖最好。还有干嘛？炸藕盒，炸藕盒也是吹酥脆的，搁肉馅炸藕盒。还有一种最讲究的吃法叫花下藕，就是上头还顶着荷花呢，哎，顶着荷花那藕它嫩，然后把那藕捞出来，外皮一剥就生着， 拿那个荷叶包着它，拿菜刀给它拍了，拍完了之后就跟拍黄瓜似的，撒上糖，就这么吃，这是最好的。但老了就不能这么吃了啊，它就吃一个脆成劲儿。这些都是所谓团圆饭上的菜，团圆饭吃的主食，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是什么呢？团圆饼。那么吃过了团圆饭，这会儿该干嘛呀？去院子里要拜月赏月。家里的这个妇女带着儿童，有一个小供桌，供桌后头呢有这个月光码，后来没有月光码了，搁什么？兔爷。这个兔爷前头供月饼，但这个月饼一定要素的啊，一定要素的。你比如自了红是可以供的，自了白就不可以供。然后这个兔爷边上呢有俩花瓶，一个花瓶里啊要搁这个带汁的毛豆，为什么呢？因为兔子不是喜欢吃毛豆吗？啊，还有一个搁的是鸡冠的花，为什么呢？它代表月光里的婆娑树，你看那鸡冠的花长得跟那月亮的那影差不多，所以是代表月光里的婆娑树。那么这兔爷前头要摆上水果，就刚才说的这些，这些水果里头啊，你比如什么石榴啊、葡萄啊、西瓜呀、苹果，这些都可以有，但有一样不能有，就是梨。梨是不能有的，代表分离嘛，是吧？哎，中国人讲谐音嘛。那么还必须有的一样就是白莲藕。哎，我干嘛用的呢？给兔爷剔牙用的。拜完了月呢干嘛呀？你就可以赏月。赏月你既可以看天上的月亮，还可以看水里的月亮。你像北京吗？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就喜欢到北海去赏月，北海公园、筒子河啊、什刹海啊，这都是赏月的地儿。你过去这个女人她不能出门啊，特别这晚上不出门，你知道在哪赏月吗？哎，院里有一大鱼缸，过去不是都有那个青瓦鱼缸养金鱼的吗？天蓬鱼缸石榴树吗？就挨那儿。然后不但赏月，还可以玩月。怎么玩呢？就拿那石头，小石头子儿一砸，就看那水不是嘣散开了，那月亮不就散开了吗？哎，就觉得这事儿很有意思。所以呢，中秋节呢，北京的中秋节就是这样，首先是吃团圆饭，然后是拜月啊，然后呢是赏月，然后呢还可以玩月 啊。刚刚也说来，这个秋天呢是北京丰收的季节，秋天呢也是北京，我个人认为是一年当中最美丽的季节。你看老舍先生就曾经说过，北平之秋可以称得上是人间天堂。那他是在哪部作品里说的这句话呢？就是在他的《四世同堂》里面讲了这样的一句话。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另外一位我们诵读小站的热心听众也是一位老北京，王彦生先生，来跟大家用这个地道的北京话给咱们朗诵一篇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节选。 《四世同堂》节选，作者老舍。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匀，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夏天里夹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壶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了，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